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上周啊，在网络上热烈讨论的这一篇文章，哎，这个非常的题目非常的雄壮啊，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好，这个是红旗文稿，也就是这个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主办的这么一份杂志上发布的，那么获得了新华网的一个转载啊，放在了这个网络上，因此呢，就像这个新华网啊，或者说人民日报啊，每次发的这种理论性文章都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普遍的关注。一样，这篇文章呢，也是获得了大家一个非常广泛的解读。作者是谁呢？作者叫做宋鲁镇，哎。宋鲁镇正好是三个中国古代国家的这个名字啊。鲁镇出生在山东啊，祖籍河南。这个宋先生呢，是一位，你看他写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所以说呢，他这个现在就不在中国，是一位旅法华人。旅法华人写的这篇文章啊，非常的厉害。这个开头就写、说这个是1840年中国，今天的中国啊，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啊，这个咱们非常的牛逼。那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呢，在这个文中也是激起了最大恐怕是讨论的啊，是说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啊，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哎，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啊，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哎，这个禅让这两个字感觉非常的复古。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哎，禅让最近出现在新闻当中，禅让这两个字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荷兰女王的那个退位。荷兰女王的退位的时候呢，这个我看有的新闻标题就说，这个英文它是 resign， 就有点退休的这个意思，但中文很多人给他配了禅让。哎，我当时还觉得这个翻译翻的挺好的，没想到哎，这位根据这位宋先生的这个旅法华人的这个观点啊，这个中国今天的权力体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禅让的这个特色。 你看他那篇文章啊，也是这种可能我们党宣啊习惯性的一个思维，先是呢把日本、印度、美国给通通黑了一把， 陪战， 虽然 叫陪战， 日本和印度一个号称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一个没有平等或者严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吗？他说日本你男女不平等，这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还有你看印度啊，多次出现这个轮奸案也是恶名昭著。然后又说美国了，西方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挑战面前，你们既没有出现指点迷津的思想大师，提不出指向性强、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没有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领袖，以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整个社会呢是混沌迷茫、束手无策啊！他就说到，我们今天中国的制度呢，是在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说我们的制度呢，是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了缺点。你看，一党领导可以避免这个委托代理的风险，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个定期的更替的原则呢，可以带来新鲜的血液，更加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这个、出现 中国模式大大的好 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现在说这个三个自信啊，理论自信啊，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啊，进行了一个阐述。哎，怪不这个不愧是红旗文稿，理论水平就是高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背景信息啊，这个宋鲁镇先生，哎，大家说这个旅法华人为什么这么心系祖国呢？为什么理论水平那么好呢？哎，你看这个身份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宋鲁镇先生祖籍山东，1969年出生于河南郑州，93年呢，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然后之后呢是在山东滨州发改委工作，在滨州啊被评为第一届青年藏书家，哎，然后呢在 2000年的时候就去了法国，现在是在旅法山东同乡会当副会长，哎，经常对于这个时政啊、发表很多的见解。那这个宋先生这篇文章啊、这个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内容，因此呢我们这个恐怕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进行一个评价，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禅让啊，禅让的这个问题来说开去。禅让这个词其实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当中都见过啊，禅让，但是我们一说到禅让呢，我马上反应，哎，尧舜禹，这个是好像是鲜明的一个权力继承的方式， 历史书上的小学课文。 对，你看这个维基百科上禅让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禅让啊，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极为落后，人类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才能生活下去，因此呢人们需要选举出贤能公正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的侵袭。哎，这个外来的侵袭啊，不仅包括这个外国，恐怕那个时候还指的比如说老虎啊、狮子啊这样的动物的这个侵袭。因此呢，哎，你以一种这个远古时代人类在这种先民部落状态以生存为目的的政治方式来解释今天中国，你看我们今天在说生产力啊，是在这个快速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你到底可不可以解释得到，或者说禅让这个词给大家的一种联想是什么？你如果看到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禅让呢，都发生过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叫做禅让呢？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啊，这个维基词条这里很黑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啊，这里的所谓的禅让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就是这个王莽啊，王莽我们今天在正统历史都评价说王莽是篡位，那这个是新朝，这个是从西汉的这个皇帝禅让给了新朝的这个王莽，但是王莽这个皇帝没当多少时间啊，就这个被颠覆了。因此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禅让，跟今天的这个宋先生说的中国的权力继承方式有多大的可比性呢？其实我一直这个有点搞不清楚。 你要说的这个，刚才讲到维基百科说是极其落后的远古时代啊，那么按照这样逻辑呢，现在最落后的时代在哪儿呢？最落后的地方在广东揭阳，还有这个湖南的耒阳，又出现了两个新闻，也是大家又在现实当中大家又是再次找到了这个禅让和世袭的一个印证。说到在网友爆料了，在广东揭阳呢，有一位27岁的现任的副县长叫做江忠勇，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呢仅仅是7年啊，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当上了副县长了。最开始呢是办事员，后来大家就开始查，他说你看这次一个火箭的上升，因为他就有个靠谱的老爸，他爸爸呢是什么官来着，也是这个县里面的一个有头有脸的，好像是他们的政协副主席。然后还有这个耒阳，耒阳呢现在有一位80后的女官二代，也是因为火箭上升，是因为爸爸是市长，他呢给他提拔成了副市长了。 对，那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呢，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禅让了，这个简直就是世袭，对不对？这个跟禅让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因此在我们看到27、28岁的所谓火箭提拔啊，政治明星、新兴官员，他们开始，有的人说这是官二代，有的人说这是官三代，哈，这个来走上领导干部的岗位，成为啊，未来很多人都说20年之后，哎，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可能就是掌握这个国家，或者说领导这个国家的这一代人，今天可能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中国的权力的转移或者是继承的体制，不管你叫它禅让还是叫它世袭啊，还是叫它这个集体领导，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个也是在这方面的权威之一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终身教授丁学良教授，请丁教授来谈一谈他的研究成果啊。3D 化新闻，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好，今天关注到的是我们说到这个禅让中国啊，新华网上发的这一篇旅法华人宋鲁镇先生的一个文章啊，提到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权力 制度啊，有禅让的色彩，但是又没有禅让的局限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那可能在禅让这个不太容易理解在今天，但是呢关于这个子承父业啊，或者女承父业这个权利的继承呢，我们确实看到很多的新闻啊，比如说有这个超年轻的啊，通常都是80后，甚至我刚刚还看到有91年出生的，现在都是已经 当什么了， 当这个起码是处长这一级别的这个官员了，哇，这个91年的非常厉害那大家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官二代乃至官三代的出现，它是一种新的现象吗？它对于中国的现在这种情况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连线采访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教授，请他来谈一谈中国这种权力转移方式的特点。我们最近看到有不少地方的这个报道，说是官员的一些子女开始在26、27岁的年纪就已经突然的出现在了这个领导干部的队伍当中。您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吗？这代表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权力转移方式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加速加快的一个现象，但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现象。那个我最早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是在9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在这个中国比较贫穷的地区做那个地方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个，比如说在东北，在西北，像陕西啊，像山西啊，还有东北啊，这些这个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差的地方，那么就已经那个经常听到当地的一些工人，还有一些这个普通的市民，就讲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县一级，我主要是在县一级做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县一级的干部，比如说县里面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或者说县里面主管人事和组织权力的这个官员们，就已经把自己很小的孩子的名字就已经放到了那个公务员的这个名单上。 您说的这个很小的孩子是多大年纪？ 多小？我听到的最小的孩子是12岁13岁。 12岁13岁就进入公务员队伍？ 那么当然我当时所了解的情况说，这种人并不是说他马上就能够上班，因为小孩嘛在念书了， 对， 他把这名单放在上面，主要的就是获得那个公务员的好处。那么当然你刚才描述的现象是我这个十几年以前所了解的这些现象的一个加速、一个快速、一个提速。这个提速表现在就是说目前的情况是不但有名而且有实。我们以前主要就是把名单挂上面拿福利、拿这个工、拿待遇的， 对， 现在是他真正就是能够上班了，这样他能力未必很够得上他那个级别，但他手里有权了就是。 您刚才说的十几年前12、13岁的这些官二代吧，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是大概27、28岁，好像正是您十几年前可能看到的这一层的这个年龄群。 有些人恐怕就是从那个背景过来的。 有些人可能是这。您觉得这样的这种官二代的这个集体的接班是有什么后果吗？ 首先我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个全国的那个比较可靠的这方面的这个抽样统计数字，但是根据我们这个在很多地方做调研的时候所听到的这个情况，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越来越强的一个趋势。这个为了越来越强的趋势所透露出来的这个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国际上研究转型社会，因为中国只是转型社会中间的一个，也像俄罗斯啊，还以前中欧、东欧啊、越南呐、这都算是转型社会，就是从那个以前那个所谓的那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都要转型社会。在所有这些转型社会里面，从1990年代的初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争论，在全世界争论影响非常大的。就是说，随着这些社会这个经济的生活的方式，从以前的那个完全靠着这个行政部门转型的这个行政部门主导的这个所谓的指令经济、中央计划经济，越来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话，是不是它就意味着从此以后， 这个官场上的位置，官场上的好处，官场这个本身这个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能力的青年人的这个吸引力，将会逐渐的甚至持续的这个持续的下降。 嗯， 我当时属于少数派，我当时就说，这种这个对转型社会的这个描述本身只是非常表面、非常肤浅的。当然，现在这个论文中间牵涉到很多的理论问题，我不能讲得很详细。 嗯， 我当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权力这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它可以通很多东西，这个都能找到一个集合点。 嗯， 并不是说你这国家的经济，市场要素越来越多了以后，你这国家的这个行政的权力就会，跟它量成比例的下降。 嗯， 完没这回事， 这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此消彼长。 嗯， 我想随着一个社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经济中间的市场要素越来越多的话，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这个制约的因素，没有其他更多的制衡的因素，那么这个手里的这个行政权力所能够操纵的、操控的，不管你是说是灰色的还是黑色的还是什么其他颜色的，这个财富的这个世界的面和世界的深度啊，还会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持续的这个深入。 嗯， 也就是以前你当你这个经济比较贫困，这个市场经济的时候，这个指令经济的时候，你就手里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你手里没多少钱呢。 嗯， 像现在中国，也不仅仅是中国，其他转型社会的俄罗斯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我们经常听说，不是给直接给钱，但是给个政策这样的这种做法。 给政策，他说是给好，他说给一个机会，他说给你一个机会， 批张条子。 他就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他并没不是把给你这么1000万和那两，或者1亿，他不是给你现金，因为给现金这个事情是危险的。他给你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给别的就是。别的人是得不到的。 嗯， 那么就是你刚才描述的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官二代，甚至现在都有官三代出现了。 是， 比如说爷爷那一辈，就是地方上个大员， 嗯， 或者哪一个部门的这个核心人物，实际上他的行政级别可能不是太高。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就是在过去的这个转型，中国经济转型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35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面，人们已经认识到行政权力的含金量。如果不是说在所有的这个行政部门，当然在大部分行政部门，这个行政权力的含金量是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它不但含金量上升，它本身还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险系数很高。 嗯， 即便你说有些，你比如说我上个礼拜到四川去参加这个四川这个地区这个汶川地震5周年的这个一些这公益活动的时候，就有些刚刚退下来的干部跟我抱怨。这些干部都还是地市一级的，我们忙了一辈子，我们一年的这工资才能拿到福利加在一起10万。他说我们周围的小青年30岁的时候在大公司里面，他说年纪轻轻的20-30岁，一年的收入就超过我们好几倍。我马上就问了，我他们没有你们保险呢、啊？我还没有提到就是什么滥用权力啊、贪污的 灰色收入还没有算清。 黑色的，我想他们没你保险呢、啊。我说你们一辈子就是。只要不犯大事儿，你们一步下来，你们的房子、福利什么都在那儿了。你刚才描述这种现象，就是人们把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比如从20岁开始，一直到60岁，这个40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拼搏的40年，一比较，你是完全在商场里面搏斗呢，还是说，就大部分时间在官场里面搏斗？那么我在官场里面搏斗，35年下来，还是在中国的条件之下，还是远远在商场里面搏斗？ 嗯，那您觉得这样官二代的这个继承这个权利会是未来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现象吗？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的这个行政改革、法律改革、政治改革、媒体改革，这些方面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更加快速的这个很实质性的进步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只会变得越来越大面积，因为这个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而且呢，这个给中国整个的这个行政体系和官民关系、行政的这个效率、行政的这个施政的素质，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讲嘛，你这个中国以前打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那它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在很多的时在历史上相当一段的时间被其他的国家所羡慕， 是因为中国的行政官员是通过考试考上来的。 嗯，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同等的能考试，人家没有钱也考不起来，人家都有钱呢。 对， 但是至少这一个关口把的就是说使得这个进入行政部门的官员不能够水平太杂，素质太差，背景太黑暗。 嗯， 那么如果你刚才描述的这种官儿的平时靠的爸爸，靠的爷爷，靠的妈妈，靠的岳父安排下来，这个如果这种比例越来越高的话，那么这整个对官员素质的低到门槛，那基本上就被人家就给破坏了。那后来的事情那就更糟糕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那么出生于这个官家，就父母亲爷爷奶奶，就上一辈上两辈做官的子女啊，就是都有可能在官场上起跑线上比父母亲不是官员的平民子弟的这个起跑线呢，他可能条件更好。 是， 那么区别不是在这里，区别是在于你有了起步条件较好以后的所有其他的程序是不是基本上是公平的。 嗯， 即便你的爷爷、你的爸爸、你的叔叔等等做过大官，甚至做过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是吧？这个起步条件一般人比不上的。但是如果说你从第一步进入政府公部，就是官员的，就是公务员的这个渠道的第一步开始，就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透明和公平的程序在那里的话，你就是跑得比人家快很多，大部分人还可以认可你。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的话，那对不起，你从第一步开始就是被人非议。 嗯， 区别在这里，不是在别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天生的合法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不是你天说天生的长处。加后天的合法性， 后天的合法性，天生的长处。 先天的人家不能跟你比，但后天的大家比一比。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终身教授，也是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丁学良教授对于这个现在官二代官三代的接班问题的一个看法。这个丁教授说啊，这个人家总统的孩子那确实起步出生会比一般的人好， 起步高跑道短， 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关键是有的人他根本不用跑这个跑道，你不仅仅是个跑道短不短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一出生我就直接把你推到终点线那边去了，这个会产生一个问题。 不过刚才有一点哈，如果说现在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大面积出现的话，会不会影响整个的官场的职位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度啊？我看到今天早上有南都有一个评论，他说呢，有人你硬是不信，说这个当官是个好职业，不过你看左一个贪官右一个贪官被揭发出来，或者是情妇起义所摧毁，其实当官那也是饱含着特别高的风险，即使说你只要一进这个官场你就保险了，但是一进官场也是深似海， 侯门深似海啊，真是。好，我们最后再这个简单说一下宋鲁镇先生的这一篇文章啊，这个是整个一切因由的开始，就是评价中国的这个权力继承，他认为是有禅让的色彩。好，这个宋先生很有名的一句，或者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啊，叫做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这句话来源于什么呢？他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这个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句话，这个宋先生写的是说啊，他认为托马斯是这么说的，我很不愿意的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这句话让我觉得很好奇，因此我去查了一下，这位这个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是今年的普利策的这个专栏作家专栏奖的这个得主，应该是他写的这个世界视频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描述全球化的作品。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说过，哎，让自己的女儿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这句话呢？我遍寻网络啊，遍寻这个书籍资料而不得。他唯一我觉得可能说的是相近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在这个他的世界视频的里面说，他说，小的时候啊，美国的父母都跟自己的这个孩子说，把你这个饭吃完，这个中国和非洲的小孩都在挨饿呢。然后呢，我今天呢对我的女儿是这么说的，把你的作业做完，这个中国和印度的这个人呢都等不及要抢你的工作。这句话呢跟未来在中国或者说叫我的这个女儿到中国去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这个打不着边的。因此宋先生的这篇文章啊，可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一点这个常识的话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吐槽点非常的多啊，或者里面这个其实有很多地方让人觉得非常的幽默。那但是呢，我觉得他碰到了一个问题，是大家觉得就是真正 应该得到讨论的，就是这个权力怎么样继承，怎么样这个转移的一个问题，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延续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觉得这个讨论的意义没有太大。 中间很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大家也可以再充分发挥，像朱明奇同学这样一个调查研究的精神。我们刚才说了，好像官场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说是洁净的地方，但是校园是不是又是如我们想象当中的清净之地呢？也未必啊。五月八号又发生了一个新闻，在海南省的万宁市的后廊小学，有六个呢就读六年级的小学女生集体失踪了，家长和老师就非常的恐慌。后来呢就获悉，原来这六名小孩呢是被万宁市第二小学的校长陈某鹏以及这个万宁市的一个政府单位的职员叫小钟的带去开房了，目前两位已经被这个警方刑拘。那么关于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想在有话直说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次的新闻，海南六位幼女被校长带走开房，那么家长们应该如何教育子女在校园里面自我保护呢？你来发表观点。 有孩子的朋友们，我想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会跟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小学生啊，可能这个有的时候防备意识不是那么强，但是家长我觉得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提高自己子女在校园内，特别是防止这个性侵害的这一点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教育也好啊，方式也好，保护的措施也好，都有什么样好的这个经验和建议，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现在已经开通，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海南发生校长带六名儿童，这个六名小学生啊，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儿童，开房的这么一个让大家震惊的事情发生之后，各位作为家长，或者说即将成为家长的您，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孩子在校园内保护自己，防治这个性侵害啊？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这个陕西秦先生的观点。秦先生你好。 你好。 秦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就是通过你们的媒体，让所有的家长教育好自己的子女。确实是要说到做到。当前来说，中国是一个嫖娼卖淫的国家，确实是很严。目前为止来说是很严重的。你看那宾馆、饭店和那些走狱，那确实是。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可以见一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嫖娼卖淫，太严重了。 您是说这个色情业 受到了这些影响了？ 所以您会怎么样？您有孩子吗，秦先生？ 我有。 您的这个孩子，您会给他一些告诫吗？在学校里面怎么样保护自己？ 我的孩子在学校，我经常给他们说要提高自己的防身意识，不要和一些不正当人的交往，到了晚上的时候，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来走去。 这是您会给孩子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秦先生，陕西的朋友。秦先生觉得这跟现在这个色情业的猖獗有一点关系。我们听一下下一位，杭州的杨小姐，你好。 你好。 杨小姐，您怎么看？您会怎么样这个教育您的孩子？你有孩子吗？可以先问一下。 我有。我的孩子现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大三，那是党员，他也是谈子书，这点我很欣慰。同时呢，我也是心理保健师，那自动医师也是心理保健师。但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当然我也有过迷茫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在与社会争夺孩子， 你看呢，现在网吧遍地开花，还有呢，就算不去网吧的话，老师的很多教学他也要用到电脑。 对， 那电脑里有什么东西没有？青春期的孩子他好奇心很大的，现在的孩子他发育早，吃的也好，电脑上那些性爱内容与体内那种活跃的性荷尔蒙结合，会发生什么我们成人都知道，是不是？ 嗯，所以您觉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 这种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 应该怎么努力呢？ 有的当然了，家长有的家长他本身也不检点，比如说在性爱的时候被孩子撞见，这实际上很危险。还有的家长自己在外面出轨找情人，那你想想看他们家的孩子怎么能学好。所以社会上有的比如说在荧屏上也有什么钻乳沟秀大腿这种啊。其实我听说过一件事，对不起，我再说一下。 您说。 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到后来他没办法，痛苦到像自宫。你说这些东西啊，什么乳沟啊、大腿，你让青春期的孩子怎么自制呢？ 所以从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的角度，您觉得您对这次的这个受到侵害的这些幼童，您会有什么建议吗？建议他们去做什么可以来治愈这样的创伤？ 治愈这样的创伤，这个创伤我倒是没有，那就刚刚没有，因为他刚刚告诉我的题目不是这个。我因为如对任何一件东西，我都是要有慎重考虑，才能够说出来的。那然后呢，我觉得呢，我总觉得社会上的这些风气，不是说他单单的去治疗心理创伤，是创伤是真的是，如果社会风气不改变，那种笑贫不笑娼的，对不对？这种风气不改变，其实家长也好，孩子也好，都很无力的。他不是这样，他是能够回过来的。 好的，非常感谢。 从杭州打过来的这位杨小姐，她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啊。那其实好像听杨小姐的意思呢，我想这个新闻当中的一个大家关注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施暴行为是怎么样发生的，可能焦点还是在于这些施暴的这位校长，包括刚才 我想杨小姐的这个担心也很直接啊。作为一个母亲，她自己说到跟社会在争夺自己的孩子，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接下来是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首先这个老师的确是禽兽，他怎么混进这个队伍中来，我觉得这是要彻查的。作为如果作为孩子女孩子的家长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转变一个观念了。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的话，本身你出去的话，你无论是比如说上个网也好啊，出去坐公交车也好，到处都可以看到什么无痛人流啊之类的这样的广告。你首先就要跟小孩子要讲清楚，其实也没什么的，要跟他们讲清楚，要学会自己正当的一些防卫的一些方法和技巧，这是很重要。尤其是作为一个女生的家长，你始终回避不是一个良策，对吧？首先的话，你要告诉他怎么去遇到坏人，遇到这样的不一样的情况要做一个提防，怎么去面对这些人。从小尤其是女生，这一点一定要告诉。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爸爸的话，如果作为女孩家长的爸爸的话，我觉得这种职责的话，其实也不要太羞涩来讲这些东西，他迟早也是要懂这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性教育。 对，作为一个异性的身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讲一些东西的。还有就是在小孩的这种接触的过程之中，你要让他慢慢的让他了解一些异性的一些不同，他跟异性有怎样的区别。像我记得好像日本吧，好像很小的小朋友就在幼儿园里面有这样一种相关的一个课程，他会认识到自己身体上面有怎么不一样， 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样。这样的话他大致如果了解这些东西了以后，他就不会觉得好奇。小朋友他从小就是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好奇心是很正常的。 好的， 好，谢谢这位 湖北的赵先生啊，还是强调了性教育的这个作 用。对，没错，他讲的一个日本的例子，我想到美国。其实在美国他们从幼童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就会有一个相关的课程，而且是一直配套到你上高年级。 性教育从零岁开始。 对，你比如说我看到他们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5到8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人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而且你的隐私呢是属于你个人的。如果说有人触碰到你隐私部分，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应该立刻告诉家长。 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成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陈先生你怎么看？ 我看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原来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教育嘛，这个孩子是这个祖国的花朵，然后这个教师和校长是这个园丁。 现在就是说你就是要，就是说因为他们一般是对这个老师和校长是绝对信任的， 是 因为在学校也应该是这个就是说孩子最安全的地方，他这种安全的学习成长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家长怎么教育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呢就是说确实就是防不胜防，因为是应该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审核一下我们的这个教育制度和这些就是说教育者的这种道德良心。因为这个校长说还是什么优秀储备干部，还要马上要当什么教育局副局长了，这种人这种人渣，就是说怎么去进入了这个教育队伍，怎么样去当上的校长，就是说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因为就是说，因为那个就是说作为家长的话哈，就是说确实是防不胜防， 是 而应该因为就是说前，因为这个社会应该去就是去反审，和政府应该去监督。 好的， 因为这个前几天还有那个就是说公安局局长要这个派出所长强奸那个小女孩的事情， 是 好，谢谢。 这个社会公权力机构怎么样监督？ 好，谢谢这位。 好，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请您讲更多，但是陈先生这个说要咱们反省这个教师的队伍当中是不是有这些害群之马。 对，而且说的很对，因为呢是校长带着孩子们，所以校长孩子们可能天然有一种信任感，让你疏于防备。而且前几天甘肃有一位教师就是因为强奸和猥亵了8名的学生，最后被判处了死缓。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刑罚。刚才这位陈先生说呢，本来是花朵和园丁的关系，但是在海南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成了花朵和采花大盗的这个关系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再会， 拜拜。